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的高兴又代表着东来顺来到了北广购物当中。 哎，今天啊带来这个产品我觉得依然非常棒，而且特别适合这一段时间来使用哈。 对，特别应季。 你看啊，这会儿啊这个咱们路边的烧烤摊又都起来了。哎，到了夏天最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吃烤串喝啤酒。但是我们说吃烤串，我们一定要吃这个新鲜的有营养的，真的是好羊肉好牛肉的串啊。 没错，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就是东来顺的烤肉串组合啊。怎么样？这样微微咱们先说一下东来顺的这个烤肉串的组合的里边都有些什么东西好不好？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的话，很多朋友都说羊肉串那一定有啊。今天咱为各位带的是整整的九大袋，而且呢牛肉串是三大袋，包括的这羊板筋呢也是三大袋。今天加起来您算一算，九加三十二了，再加上三十五了，而且这每一袋当中的都是十串，所以说今天光肉的部分当中就为各位带到是整整的150串。 150串。 对， 不瞒各位说，现在我手里边拿的就是东来顺的这个就是羊肉串跟牛肉串啊。大家可以听这声音，冻得嘣嘣的啊，就冻得嘣嘣的。它每一袋啊是十串一袋，十串一袋。而且这个肉串我跟大家来描述一下，这个肉串我跟你说在外面烧烤店吃绝对算得上是超级大串的这么一个规格了。 没错， 不是说我们吃的那小串， 对，一块钱两块钱一串那样的。不， 现在我们在路边吃那个都叫脏串啊，吃脏串两块钱一串，也就是有这个三分之一都不到。 没错 啊，所以这个串这么大的串如果说在烧烤店卖的话，这一串我相信将近应该是至少是5块钱左右。 没错， 至少5块钱左右。 对，所以说在东来顺当中这一串如果烤出来的话就是10块钱。 烤出来就是10块钱。 对， 好，那今天产品组合里边一共是有 羊肉串90串， 一共是有90串羊肉串。 对， 还有 牛肉串30串， 牛肉串30串，还有 羊板筋30串， 羊板筋30串啊。另外还送出6个扇贝。 对，6个扇贝之外呢，今天咱还有一袋这个烧烤料也是为各位准备的，所以说咱特别的用心，而且包括咱这扇贝啊，你可以看一看里面粉丝也为各位加了，调味料也为各位加了， 对， 所以说直接烤的话蒸的话直接就是熟了就可以吃了。 对，特别关心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 我告诉各位，今天我们说到了在东来顺当中你要吃的话要1000多块钱，市面当中你单独买肉的话要700-800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当中这个组合让您带回去只需要298元。 而且呢以这个价格买到，您注意啊，不是一般的羊啊，不是一般的羊，是东来顺的内蒙古的杜伯羊，羊的味道更加的纯正啊，加工屠宰的工艺更加的传统啊，真是赶紧啊，赶紧来一套，赶紧给我来一套啊！我现在就已经预定了，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一个非常超值的烤串组合，而且是东来顺百年老字号的品牌啊，现在这个。眼见为实，现在就拿在我的手里，每一串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大串啊，冻得邦邦的哈。这个拿回家打开之后，我觉得7-8个人吃都没有问题。 哎，而且我们尝试过，就是10个大小伙子一起出去一次，这整个组合吃不完， 吃不完是吧？ 对，吃个顶顶的啊， 顶顶的，这才要298元。 对， 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天既然是东来顺的这个烤串啊， 这个肉，其实我们说到东来顺的肉呢，首先它就是它最著名最出名的这个一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始终秉承的是要用好肉，用精肉。今天我们全部选取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个杜伯羊。杜伯羊为什么叫做好肉呢？我们说它叫做钻石级别的羊肉。首先它全部都是放养的，没有吃这个任何的这个羊饲料，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吃到这个羊肉当中呢有羊肉味儿，但是还不腥还不膻，而且今天我们选取的都是4到6个月的羔羊，所以说这个羊肉特别特别的嫩，而且我还要再强调一点，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羊肉串选取的都叫做元宝肉。 元宝肉 什么叫元宝肉？就是羊大腿的那个肉， 羊大腿肉 那块那个这个运动量最大，所以说它是肥中有瘦，瘦中有肥，这个筋道感特别的强。 哎呀，而且我通过观察我发现啊，这个肉串啊跟这个我们涮羊肉啊 它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啊， 嗯， 肉串，你看这个肉串啊，它颜色分明， 嗯， 红白红白红白， 对，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做肉串的时候啊， 嗯， 你要有瘦肉，同时还要带一点肥， 对， 带一点肥 香， 这样你烤出来会出油， 对， 出油的时候这个肉串烤出来才香， 嗯， 但是长时间吃串，我发现， 嗯， 在一些个路边摊，在一些个烤肉店，就是正规的烤肉店里边， 嗯， 它一般是羊肉。中间的这个肥肉用猪肉，它烤出来这猪油会比较香， 嗯， 所以这样的肉串不是纯羊肉的， 没错没错。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不会吃，不会吃，你就去羊肉串店去吃的话， 嗯， 哎，觉得有股羊膻味，其实它那不是羊肉，它那是什么？ 嗯， 它那是鸭肉，然后进的羊油， 哦， 所以说它有这个羊膻味。而且今天我们说到了，我们为各位带来的不但是羊肉，而且还是好羊肉， 嗯，还是呼伦贝尔的 杜 伯 羊 啊， 嗯， 所以说相信东来顺的品牌，你想东来顺都出羊肉串，这羊肉串一定是肉串当中的奢侈品， 对，顶级，嗯， 但是这肉串还不贵， 嗯， 啊，我跟你说，就这么大的肉串在烤肉店里边至少五块钱一串，即使是路边摊，路边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串， 没错， 如果说这串放路边摊至少也要三块到五块， 嗯， 那今天你想我们一共是150串， 对， 150串还有这个烤扇贝， 嗯， 还有调味料加一起9斤肉哈，加一起才要298元， 对， 价格真的非常的实惠哈。这个市场上，如果在东来顺店里边，或者说这个，我听说这个在家乐福超市里面也可以买到类似的产品啊， 嗯， 要多少钱？如果 我们说现在先说店里面， 嗯， 现在如果烤熟了的话，东来顺一串的话是10块钱， 嗯， 而今天呢，如果说你去家乐福超市的话，你也可以看到，你一定要找一找是不是东来顺的， 东 来顺这一袋10根的， 嗯， 它一般看到的是200克，而今天我们做的是300克。如果说这个200克的话是在30块钱左右， 那300克的话就是45。 对，45， 嗯， 你算一算的话，今天 九袋羊肉， 九袋的话一共是15袋了，15袋的话那就是将近750块钱了， 750块钱。那今天我们只要298元， 没错。 因为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我们跟东来顺呢， 嗯， 也是建立了一个长久的一个合作关系， 没错， 希望大家能够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最优质的产品， 嗯， 电话说一下400-015-5151 400-015-5151，带上这样的一箱东来顺的啊烧烤肉组合，周末的时候出去玩，我跟你说自己烤绝对味道非常的香，而且带着朋友一起出去， 嗯， 一拿出这个组合来， 赞， 绝对上档次， 对， 绝对有面子啊！ 嗯， 再说一下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圈妮的周末时光栏目主持人圈妮。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囊括衣食住行，做您生活的好帮手。圈妮的周末时光也少不了北广购物的积极参与。北广购，放心购，购物就在400-015-515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商家承诺。 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东来顺的销售经理薇薇。首先在这里为各位推荐到的整个的烧烤季的组合是来自于百年老字号东来顺，而且今天我们承诺给大家，您带回去的都是来自于内蒙古的杜伯羊4到6个月的羔羊真羊肉，为各位做到一个推荐。而且今天您订购之后呢，全程是顺丰冷链为您做到一个配送，您什么时候想吃就直接打一个电话，我们保证最新鲜的送到您的府上。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北广购物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东来顺的夏季烤肉组合，一个超值的组合哈，一共是9斤肉，90串羊肉串，30串牛肉串，30串羊板筋，加一起一共是9斤哈， 嗯，没错， 这个在市场上要买的话至少是700-800块钱，那今天我们只要298，同时还送出6个扇贝，这个扇贝单一个至少要10块钱， 对， 还有东来顺的独家秘制的调味料， 对 啊，调味料哈，刚才我说有90串羊肉串，还有30串牛肉串，这个牛肉是什么肉？ 我们告诉大家，其实这个牛肉同样是选取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产的这个牛肉，而且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牛肉，它是选取牛肉身上当中的这个叫做牛腱子肉， 牛腱肉， 对， 啊， 同样是来自于就和羊同这个同样的道理，它叫做元宝肉，是来自于大腿的这部分当中， 嗯， 而且我们说到，其实我们要去菜市场的话，你一看所有的牛肉当中最贵的一定是牛腱子肉， 牛腱子 为什么？肥中有瘦，瘦中有肥，韧性好， 嗯， 而且嚼起来呢也特别特别的这个容易入口。 嗯， 所以说它特别的贵，嗯， 是，而且这个牛肉串同样也非常大，我看了，因为它每一袋都是300克， 嗯， 然后都是十串， 对， 你想一串就是30克，这个肉真的是不小了哈。同样也是东来顺的品牌，吃起来完全可以放心啊，没有问题。 嗯， 再说一说这个羊板筋。 嗯，羊板筋呢，我们说到其实羊板筋的话，很多朋友都说嚼起来特别特别的难嚼， 嗯， 或者话很多朋友都说我嚼不烂，我直接囫囵个儿咽下去了 啊。对， 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羊板筋呢，首先它是真正做到了什么？做到了它很软，而且我们选取4到6个月的羔羊，所以说这个羊板筋特别特别的嫩，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的块儿切的相当的均匀， 不仅是均匀，我觉得这块儿真挺大的， 对， 特别实惠这块儿啊，羊板筋是很多人的最爱，我也特别喜欢吃板筋啊。板筋一个是有嚼头， 对， 另外一个这个另外一个它吃起来比较有滋味啊， 对， 比较入味啊，所以这板筋不容易做好。 嗯， 要想把板筋烤的特别的嫩啊，确实需要这个原材料特别好，不然的话容易就是老了或者嚼不动啊。但是这个没有问题， 对， 因为是东来顺的品牌，相信东来顺百年的老字号，这个羊板筋就没有问题。同样一袋也是10串，一袋是300克，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大啊，我觉得。成年人来说，吃个3、4串、4、5串的羊板筋 了， 差不多了。 对， 很大很大的肉。而且我发现这个你们做的这个细节啊，还是挺到位的。 没错，我们其实一直在强调说大品牌品质一定要好。今天包括了整个的那个，你可以看到串的这个整个的尖上，像以前很多朋友说，哎，撸顶上还可以，撸到下面的话就那个尖有容易扎到。今天我们把所有的尖都剪下去了。 对， 嗯， 所以我刚才想说的细节就是什么，就是每一根竹签子那顶上都没有尖儿， 对， 等于是你们是把它给剪掉了， 对， 就是怕扎到嘴， 没错。而且还有一点的话，今天我们是全程的顺丰冷链配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这个真空包装，我们也为了保证说您拿回家里面是新鲜的，是没有任何变质的，所以说就把尖儿剪掉了 啊，对。真是够棒的哈，这个要不怎么说细节才能成就一个品牌啊， 对， 不仅是让人吃着不扎嘴，同时还能够保证这个包装不被破坏啊，把尖儿都给剪掉啊。顺丰配送，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消费者花298元买到市场价值700-800块钱的这个东来顺的烤肉组合，那就是一张提货券了， 对， 对吧？ 没错。 那么拨打提货券上的电话，顺丰冷链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您的家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今天组合是90串羊肉串，30串牛肉串，30串羊板筋，这加一起的肉量就达到9斤了。 对，150串。 对，市场上你买这些肉的话，至少也得700-800块钱啊。另外呢，还有送出6个扇贝，还有一袋这个东来顺的秘制调味粉调味料啊，这个就是。这些烤这些串你都可以用得着了，挺棒的。肉是真的是给的足量的这么一个肉，每一串都非常大，大串超级大串哈，这个在烤肉店里面至少5到10块钱。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东来顺的烤肉组合哈，我们再说一下组合跟价格。 羊肉串呢是整整的90串，包括的牛肉串30串，羊板筋30串，再送给各位6个扇贝，一袋烧烤料，整整150串，9斤的分量。 还有6个扇贝，还有送出一个调味粉。 对， 这些加一起市场价格要卖到700块钱，甚至800块钱。 对， 我们可以在家乐福的超市里边看到类似的产品，但那个是200克， 对，我们是300克 一袋的，都卖到30块钱，咱这是300克，那一袋至少就是45块钱， 对， 总价您自个儿算啊。那么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只要298元， 没错， 只要298元，真的是夏天非常好的出门旅行的必备产品啊。 没错， 这个组合，您想出去玩，想吃烤串，一定要带上这么一个产品。不仅吃着放心，吃的味道香啊，同时吃着健康，拿起来跟朋友一起分享，还非常有面子， 快乐， 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北广购物啊，不仅给大家带来好产品。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家庭的和谐和生活的快乐。说一下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让利大回馈喽！8月1号起，购买任意产品即送666元购物券一张，你买我就送666，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订购电话400-015-5151。